不过我还是得想给咱们这些年轻人提个醒啊， 嗯， 别有事老是这个让老爹老妈给咱打电话。你说什么时候咱这些当子女的啊，无论是这个中间工作闲的时候也好，吃饭之前也好，别让爹爹妈妈惦记咱吃没吃饭，咱就不能惦记惦记老爹老妈吃没吃饭，中午吃的开不开心，午觉睡得好不好，是不是啊？最后跟大家说一事啊，杨女士啊，前几天晚上路过农光里这个农光里某社区门口的时候， 嗯， 突然就觉得这，哎呦，这脚底板怎么这么疼呢？一看出血了，肇事者呀是一个广告灯箱拆除之后遗留下来的几个铁橛子 啊。 杨女士说啊，就这几个铁橛子焊在了一个井盖上，突出了地面有五六厘米高呢，还挺尖锐的。 嗯， 这不晚上出门遛弯嘛，她就穿着拖鞋就出来了，所以才不慎中招。好就好在伤的不严重，杨女士啊回家之后包扎了伤口。你说这好端端的路怎么就会冒出来这么几个五六厘米高的铁橛子呢？ 啊，怎么就冒出来了呢？ 其实啊，这儿是原来一家小区宾馆设立的广告灯箱。 嗯， 后来这个灯箱不是违建被拆除了吗？ 嗯， 那几个铁橛子就没拆，就留在地面上。附近居民也说了，这几个铁橛子呀也成了小区的安全隐患，时常有人不是跟这绊倒了就是被扎伤了。平常啊，大家都知道这有铁橛子，都绕着路走。像杨女士啊，应该是不知道有这个情况， 嗯， 所以才会在这儿中招。 大部分的人其实都不知道这情况，有多少人是天天看着你们家这广告灯箱的？ 所以这杨女士啊，就说既然拆了这灯箱，为什么不给拆彻底呢？ 嗯， 这不知道上哪个部门去反映情况啊？她也希望啊，别让这些铁牙再咬人了。借着媒体呼吁了一声， 是是是，这我觉得您可以告的，就是这个灯箱广告到底是谁家的，他肯定得负责任。 对， 关键是想说什么，干事别干一半，你说这个留下这一半还有危险，这个以后你说， 嗯 啊，后续的麻烦，或者是你给人造成的这种伤害，你不是给人家添堵，这都说清了，是吧？ 而且像杨女士啊，这脚底上被这个莫名的这样的金属啊，划了口子出来之后，您自己不能跟家就简简单单包扎了，万一要是感染破伤风呢？ 嗯， 建议您还是到医院啊做一个详细的检查，这事儿可这个疏忽不得。 嗯，是是， 是吧？ 干事什么都擦干净，对吧？ 是是是是。 好了，听众们，今天的这一集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卡，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上不在那。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的，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首张银联万事达双品牌全币种信用卡了，海购5%返现，3倍积分，每月最高获赠10万积分，境内外安心消费，放心海淘。邮储银行双标全币种卡，一卡无忧，运享全球。 中信银行带您逛中网，62开头中信卡经专属渠道购票享15%优惠，更有小泽沙娃签名同款球拍达标获赠。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中网报名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你把耳机给老娘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编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Thank you.